有故事的书。 各位好，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，我是主持人李雷。今天呢，为大家介绍一本很特别的书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这本书啊，既是和历史相关，也是和绘画相关的。这本书当中既有很多世界名画，但其中啊也有很多历史的掌故和知识。那这本书呢，它的名字叫做《英国面孔》，是由商务艺术馆出版的。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，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，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，共同跟大家分享和介绍这本书。那么其中一位嘉宾呢，就是这本书的翻译啊，这本书的译者，外交学院英语系的讲师刘冰刘老师。刘老师您好。 你好，主持人，大家好。 另外一位呢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，来自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任晕。哎，任晕您好。 你好，主持人，你好，大家好。 咱们一块儿来说说《英国面孔》这本书哈。那这本书当中啊，讲了很多很多英国历史人物啊，他们的各种各样形形色色这样的面孔，可以说是一本很特别的书，角度也很独特。那我们最开始从商务印书馆这个角度来说啊，我们怎么要想去引进这样的一本书啊，让我们的中国的读者看到呢？ 这本书呢，它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是有一部 BBC 的一部同名的纪录片。这部纪录片呢，其实是反响非常好的。它是从这个肖像的角度讲了100多幅画，然后呢，每一幅画后面它讲了它不同的历史故事，有可能是跟个人有关的，有可能是跟国家有关的，是一个角度很奇特的一个纪录片。然后本身这个作者西蒙沙马呢，他本身是这个 BBC 电台非常有名的一个纪录片的制片人，他也是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史和历史学的教授，所以像他这样的一个身份背景呢，他把这两个角度，就是把这个艺术和历史结合起来。当时这部 BBC 的纪录片呢反响非常好，他本身他还创作了像英国史艺术的力量，像后面这本艺术的力量呢，他还获了这个艾美奖，艾美奖是美国电视界的最高奖。那英国史这一部呢，其实也后来也变成了一本书，后来呢也有中文版，卖的也很好。所以这本书当时我们在想，如果说它能够有一本文字的书的话，我们是愿意引进的。这个作者是一个很勤奋的作者，他真的是把他的这个纪录片最后辛辛苦苦的把它写成了文字，然后配上了图，而且他所有的图片都拿到了这个博物馆的授权，所以基本上是纪录片上看得到的，现在我们书里面也都看得到。所有的这些图的原版的图片呢，我们也买了这个授权，所以现在纸书里面呈现的这个色泽和各方面其实还是比较完美的。所以我们后来呢，就是想它角度比较好，然后看上去也不太